走在迷茫的人群中，回头寻找着你的脸。你只说了一句抱歉，消失在我的眼前。一张熟悉的明信片，勾起我对你的思念。看着你的手搭着他的肩，脸上挂着我给不了的甜。分手的时候不要说抱歉，不要说你还会挂念从前，只要在你的心里某个角落里记载着我们度过的画面。分手的时候不要说抱歉，不要说你还会挂念从前，在你的心里某个角落里记载着我们。